北副市长刘欢然近距离和小童军互动，在市长侯友宜周六短暂现身后再度神隐，周日又由副市长代打市政活动。蓝营立委补选，国民党吞败，侯友宜先低调，因为党内跟支持者开始抓战犯。网友涌进侯友宜脸书，痛批不肯认真辅选害国民党输，还笑想2024，用市政优先当理由不辅选，忘恩负义，别想更上一层楼。还有人明说不会再挺你，毕竟侯友宜缺席林明真选前之夜，被质疑是否刻意保持距离。 如果来的话是不是能够翻转，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侯友宜他现在变成这个两面刃，就是党内活动比较不参加， 在揭晓的时候都会有一方是胜，一方是败。那如果这一次没有赢得胜选，我想我们都会检讨 选举战败。同样重伤的还有主席朱立伦，下一站2024立委及总统大选的提名主导权恐怕被削弱。平媒体报道，有蓝委指出，选前之夜党内不同系统就在为侯友宜没出席攻防，分裂的国民党怎么赢？更说朱立伦不用想选总统，这一次该完全死心。 是不是要请党主席好好去思考如何结合不是民进党的友军，大家联合在一起。 国民党内的最强母鸡侯友宜，那么他到底要不要投入选举？那么在南投补选之后，其实也应该尽快的明朗化。 补选失利后，蓝营内声声唤2024主帅加快脚步出炉，但被点名的朱侯两人，一个备受指责，一个又不被期待，蓝营人选依然混沌。三立新闻到郑海中新闻报道。 今日乡亲时代，父老兄弟，台湾头家，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三 Q 新台湾，我是三 Q 陈碧伟。南投第二选区的立法委员补选，人讲叫做国民党上届无可能输的，民进党无啥物机会通赢的。在蔡培慧委员甲伊的团队努力之下，成功来翻转到选区，替民进党摕第一个吼，在这个所在来取得胜利。党主席朱立伦甲赖清德的第一届对决，嘛由着另一个赖主席出下阵纲，那暂定着民进党自2022年底以来的选举连败。外界讨论原因真多啦吼，有人讲哪赢伤过靠势，布局较慢；有人讲吼朱立伦其实是无够力，嘛有人讲侯友宜是无出力。嘛另外一方面，另一呢有人讲是真团结，战术真成功。那国民党立法委员王宏威呢，伊就讲啊，那照这个办事来看吼，新北市长要提早布局哦。网络的民众讲，这叫做绕跑挺绕跑，哪也支持者嘛讲，这种代志会当做袂当讲，啊侯友宜在咧找副手啊，那有可能无准备。另外一方面，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积极补选，派手下的大将吼、秘书长、副秘书长来定收着指挥官的角色。后一步如何扩大建构，如何甲副院维持着未来一年的执政稳定，并且如何支持更加？争取更加多民众的支持，大家目睭金金看，精彩内容啊！专业的分析，就是今仔日的三 Q 新台湾。首先介绍今仔日的特别来宾，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三 Q 好，大家好。 民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博伟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三 Q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三 Q 大家好。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 ，Thank you， 大家公安。 那在现场呢，我们也非常开心哦，连线到啊、昨天刚刚啊、取下一场艰困胜利的蔡培慧蔡委员啊、委员你好 ，Hello，Thank you， 还有 Thank you 新台湾的朋友大家好。 委员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今麦心情安那？ 紧张啊，我感觉爱警惕。 吼，其实吼，咱知影，你自不分区立委卸任以来，来接中部政长吼，啊，拢伫即个南投咧替南投的乡亲拍拼。那你认为你自即个立委落来了后，一直到你即道的参选，你感觉你家己吼进步上侪、改变上侪的所在伫底？ 我感觉我改变上侪，就是为一个政策控，为一个乡亲控。嗯，就是我看到阿公阿嬷会去抱抱他们啊。然后我蹲看到老人常到据点，我都是蹲下来跟大家讲话。哦，我坦白讲，我的政策能力真的还不错。可是我觉得跟乡亲互动，跟在立法院问政是两件事，两件事都要做好。 好，一方面嘛，伊甲你恭喜；另外一方面嘛，是责任的承担。那而且呢，后一道的立委的连任的这个选举吼，其实剩较无一档啦。那未来这段时间，你要安怎来报答对你有期待、甲你支持的南投乡亲呢？ 我感觉有三项代志一定爱做啦，就是做政治的工作是要听到大家的心声，袂使安尼隔一个开叫别人来甲你拜托、嗯，是咱来行入每一个庄里，啊每一个庄头，每一个庙市来听大家的心声。 第二就是中央甲地方吼，一定爱连结。像即卖南投的粪扫的问题，我嘛未回避讲啊，咱的国民党的县长，我会亲身来召集环保署啊，来甲南投县政府来讨论。我感觉认真做代志才是真。第三就是讲会到爱做甲到。蔡培慧讲要大型病院，我即卖就随来做。蔡培慧讲要甲咱老人的护理、老人年金一起搭起。无国民年金的是大人三千七，要给伊提供到五千，我都爱来拼。我觉得说到做到，这个才是咱基层的民众对政治任务的期待。 这几年吼，补选是全国性的焦点，补选胜利的委员，包括林进宜、王宏威，拢成为着哪样甲另样的意见领袖甲中心。所以除了南投乡亲对你有期待。全国的这个另外的支持者嘛，对你真有期待啊、你有啥物要甲大家报告啊？甲大家感谢。 我要感谢大家啊！我嘛要特别感谢赖主席、赖副总统，因为伊坦白讲，以他的位置啦，他实在是不需要来了九次，然后陪我走了三十几个行程。 哇！ 然后那时候我们为了要在这个能够接触到最多的群众。所以我们是走村庙而不是走大庙。那坦白讲这个密集度是很密集，他曾经有一天陪我走十一个行程。 是。 然后在这个路上他也会建议我针对选举啊或地方互动的一些建议，所以我是非常的感谢赖副总统赖主席。那当然他也指派了中央部队才让我们这次的空战有一些进展。 是。 我刚刚有大家有在想说到底选战是要怕武的，还是要怕文的？坦白讲，真正是爱怕武的。 是，瑞德哥有一些问题要请教委员。 培慧，我是王瑞德哈。那么先给你恭喜，这不是你的胜利，你嘛是南投人的胜利。哦，阿妈这个希望妈妈哈，这个早日这个身体健康哈，一切平安。那么因为国民党包括了林明珍因在内拢讲啊，你呐赢这个省公立法委员呐、啊，你袂替南投诶这个省公馆长啊，可惜话因啊争取南投的这个预算，你咧遮甲咱的乡亲保证，你做立法委员一定替南投争取搁较侪预算，搁较侪补助，搁较侪建设，好不？ 好，谢谢瑞德大哥的提醒。其实过去伫林明珍的时阵、我都讲讲。路平专案几啊亿，学校的建设三亿外，拢予管户去发包，我拢无得分呢。后手我已经甲所有的民众讲啊，我会随时来邀请环保署甲南投县政府来处理粪扫的问题。第一件，第二件，大坑病院虽然是阮来邀请的，但是后手若是我爱甲管户斗相共，我嘛会邀请咱的许淑华委员，咱做回来拼。不管安怎讲，咱的任务就是甲南投做了较好。后手未来工业区科学园区，这当然嘛是做回来拼，才会让南投的经济较发展。 那个宇韶大哥有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哦。先恭喜我们的培慧委员哈、哦，我们过去也在节目上同台啊、哦，我个人非常认同你的理念哦，跟这个对乡亲的这个服务的热忱。但是我刚刚以完开干工啊，算三盖不简单呐、啊，一盖都无想要算呐、啊，有啦，一盖还蛮要拼。我的问题有两个啊，就这次选举大家很关心嘛，哈、哦、啊，培慧啊，大家最想要问你的问题是啊，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赢的那种感觉？这样选战哦，真的很辛苦啦，对手地方派系啊，盘根复杂。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是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开始呢有这个赢的感觉？这是第一个问题哦。第二个问题是啊，你的对手林明珍曾经也说过说、哦。哦，要用八个月的时间呢，好好栽培新人啊，那是他的诉求啦。啊，虽然你刚才已经跟南投的乡亲允诺了，要帮南投哦解决垃圾问题啊，未来建设问题。但我们最好奇的地方是说呢，离明年的正式的这个2024年的正式的选举也还有八个月，你觉得现在南投的当务之急，在这八个月之中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只有这两个问题啦。 好，好，基本上呢，我不敢说一定赢或没有赢。可是我大概在选前两个礼拜吧，就民调都还没有封关之前，我就会发觉主动来跟我讲话的乡亲变多了，主动，然后甚至于一些坦白讲，过去可能一些党的里长啊，或者是议员，他们会自己主动打电话来跟我说，这该我被支持你，你敢不敢讲南投真正爱改变？所以我还蛮感谢的。坦白讲，我们在南投市 那甚至于有一些乡镇可以拉平，这个是要使尽所有的力气才有机会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未来当然我会继续比较经营，因为在我来讲，我真正是产生因啊，我感觉我的贪污政治就是我要改变南投的城乡落差，所以我继续我就感恩咱第二选区在乡亲给我机会，我当然会比较好好经营来报答大家对我的温情。而且我感觉我有一个个性，我本来就产生对的，所以我跟每一个人每一个所在都有法度来开讲。那我其实过去这段期间我也邀请了这个台商回来台湾来生产，您知道吗？我们来在台湾邀请进来的台商，他生产的是宾士的电动脚踏车。宾士的电动脚踏车可不是在德国，也不是在竹科，是在南投生产的。所以我知道有这样子的连结跟事业，其实才有可能促进南投的改变。 直接恭喜咱的蔡培慧委员吼，啊，伫这个繁忙的时间半工来接受咱的访问，啊嘛祝福你啊，作为一个政策控，嘛做到乡亲的靠山，未来是咱南投第二选区的乡亲控，加油！感谢委员，感谢你，谢谢， 谢谢，感谢 ，Thank you， 好， 拜拜。 那节目一开始呢，嘿，咱先看一下啊，这个南投的投票率跟选票的分布。那2020年选举的时阵呢？这个许淑华在南投市民间乡跟德山镇，哦，全部都台语，会不会压力太大？来，南投市啊，赢12500票，民间赢大概1000票，竹山大概4000票，我们讲大概啦齁。这一次选举2023的立委选战呢，南投啊，从赢12000票变成赢16000票，这是国民党的数字。然后呢，民间竹山蔡培慧是倒赢国民党4600票，所以这三个地方本来是大赢12500，然后这里5000票，大概17500，变成这三个选区蔡培慧还给他倒赢2000多票，本来赢17000的地方输变成输2000，你来看差多少。那自己呢，许淑华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啊，南投市是我的本命区，他过去还做过南投市长哦，结果看起来啊，南投市落后，跟我们的期待有落差。南投市是他开起来感到最意外的地方。那你去比对刚刚这个蔡委员说，欸，其实有一些议员啊，包含南投市的乡亲，对他开始会讲话有热情，打电话来说来支持你，我觉得这个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而且的确就是可能逆转翻盘的一个指标行为。那我们看一下南投第二选区的投票率，在历届的立委选举里面，2008年的时候，因为蓝绿的这个对峙的气氛没有那么高，所以当时投票率是 54%， 这个是总统大选绑立委哦。那在补选的时候，上一次补选的数字是 37.07%， 当时是汤火胜、许淑华。那到2012年的时候大概有到 72%， 那一次大概比较紧张一点，因为当时蓝绿总统票大概只差80万左右。那当时是林明珍齁，以79000票来当选。2016年的时候是民进党士气比较好，但好像在这个南投这个地方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所以当年选出来许淑华拿到73000票然后来当选。2020的时候是在民进党气势最好的时候，许淑华以8万票顺利连任，当时的投票数据是以54-40，接近 15% 的数字来碾压。那另外我们看到补选投票率哦，这个是这几年比较大型的补选，林静怡在2022年的1月9号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的时候，当时就被评估说，因为绿营的群众比较年轻啊，中间选民比较多，如果投票率高，那他输赢的机他出现的机会比较大。那当时开出了台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补选投票 58% 的投票率。58% 有多高？这个是2008年的总统大选，南投第二选区是 54%。台中第二选区当时投票率来到 58%，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数字。对比你看，在吴怡农跟王宏威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一次的补选投票率大概是 43.35%， 然后在蓝营的基本盘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绿营还差一点点才赶得过去。那么在3月4号的时候普遍认为这次议题有吵起来，在南投在跟这个台中第三选区比起来台北第三选区比起来，相对都市化程度比较没有那么高，大家有一普遍认为说地方组织票、基层票的动员能力比较强，蔡培慧的议题引领能力成功吸引了全国民众的关注， 并且呼吁青年返乡或者是外出工作的游子返乡投票，所以这一次呢投票率来到 46.35%， 那这个跟年初的 43% 就多那个 3%， 可是这 3% 的确的在比例上就让蔡培慧获得一个逆转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南投二选区立委补选的选前封关民调，在2月6号到2月8号所做的民调，蔡培慧只落后林明真 0.03%， 是万分之三啊，一万通等位差三通啦、啊。啊，所以齁，在2月6号到8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那个味道出来了。但是气氛真正的这个改变呢，就蔡委员所讲大概是两个礼拜前。那另外一方面，在汇流新闻网的民调 ,2 月18到2月19,蔡培慧跟林明真也不过就差2%。那绿营通常齁，他如也不是说绿营啦、啊、两强相争齁，比较年轻的那一个选将他都会有一个期待值是没接到电话的外出的游子啊，他可能回来可能差一点点，但是那一点点通常就会影响战局。那这个宇韶兄是不是要给我们带来赌盘的第一手消息啊？啊，没有，数据分析相关的第一手消息啊。 大数据有很多种， 大数据 有很多种。除了刚才呢这个 Thank you 说的民调之外，民调的部分呢我先补充一下。事实上呢，在开票前几天，我跟蓝媒的一些朋友呢吃饭啊，他们提供我一些数据，但是呢，愿意跟我讲的原因是啊，我就赌你不敢在节目上讲，因为讲了你会被罚钱嘛。两份蓝媒跟呢国民党内部做的民调，林明真在选前呢四到五天已经输掉了啦。这第一个民调，还有另外一部分什么呢？从造势现场啊，东缺一块，西缺一块，就看得出来。这个选举的节奏跟组织动员是混乱的嘛？问杯水没杯水，布条谁来挂不知道， 这么严重哦， 哩哩啦啦嘛。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可以观察的指标啦。第二个是什么？昨天呢、啊，在开票过程之中啊，还有呢，三立昨天加开的节目八点到九点的线上人数，又可以看出个端倪。好、哦，这个是结果啦。赢了之后呢，待会我们要分析嘛，对蓝绿2024年或是对于呢双方的这个支持者的士气会造什么影响啊？大数据来了，其实在一开始啊哦，蔡培慧要投入的时候，外界普遍不看好赌盘啊、哦、或是民间的这种大数据呢开出来是呢林明真让6000到7000票哦。所以你看看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补选六七千算很多 了。走啊，桃的涨一年半抛啊！为什么？因为反满林明真的几乎都输嘛。因为林明真让6000到7000票的、欸，所以啊，但是结果开出来是啊，林明真输1925票嘛。所以一开始啊，社会的氛围，不论是啊整体的，因为民进党啊三连败嘛，啊、哦，应该讲说大选败、吴怡农败、嘉义市败。民进党显然还没有在呢挫败的震荡之中呢找到自己的节奏嘛。再加上呢蔡培慧去年输许淑华36000票，同样的人但对手不一样，所以大家觉得凭着国民党在南投的基本盘让个6000票不为过吧。然后呢只要投票率啊不被冲高，基本盘呢是啊对国民党有利的。蔡培慧啊也是三连败嘛，所以说呢应当啊可以轻骑过关。可是呢就像刚才我第一个提问呢、啊、培慧委员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呢有那个赢的味道？多数人的看法都跟啊蔡培慧他自己，不论是蓝营自己的观察还有我说的民间大数据，到呢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哦，基本上已经开林明真让1000票。跟民调是符合的嘛，让1000票的意思啊就是平盘啊。到最后礼拜呢开的是什么 ?PK 盘。甚至呢封盘的啦，不收的啦。啊为什么？因为呢主投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风向。他们是另类最准的民调。所以从让6000让1000开 PK 平盘的结果，大概可以反映出来呢这场呢补选的这种呢趋势跟节奏跟内容。啊我说啦，主投这两天应该都会可以办流水席的。为什么？因为呢主投大胜嘛。啊最后呢压呢蔡培慧呢这人呢可能是小胜啊。啊反而是一开始啊在买六千票的那些干嘛温大大的啊那些啊、哦、 热心投资赞助者今天呢恐怕心情都不会很好了。 以上言论是雨茶老师所梦到的，不代表本台立场。好，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今天的三 Q 新台湾啊，今天呢长的念头第二川区立委补选啊，蔡培慧有1925票拿下自分区立委以来民进党的第一次胜利。那么我们再特别看一下齁、哦、这个是南投第二选区、啊、我们分其实你现在刚才有分一条叫 OK 线。 嗯。 哦、啊、是那个OK 线啊，那个另外一条这个许淑华，这个是许淑华之前的选区啦。 罗水 K。 罗水 K 线。那OK 线是这个马文君。那许淑华当上县长之后，由原本的县长林明珍跟蔡培慧来进行第二选区的补选。那特别在南投民间跟竹山三大主战区，跟上一次2020的数字比较，来回10000多票。那想要请教瑞德哥哦，南投市许淑华说这是他的本命区大本营，也是国民党的票仓、 嗯、 那在民间竹山被蔡培慧以一己之力这样子翻盘，这里面你觉得最关键的因素有哪些？ 最关键因素啊，那么昨天啊，这个在蓝中之蓝，重中之重，那么大家都认为绝对不可能翻盘的这个南投，对吧？齁、哦、那么为什么林明珍会败，然后蔡培慧会赢啊、哦、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啊，许淑华的本命区最重要的南投区票不开出来。一定南投区有吧齁、哦、各位如果注意一下，那么在开票的前一个多小时，事实上南投啊，南投的票蔡培慧一度都是赢这个等于说林明珍的齁，他被他亏票亏输的料他变过来，但是也只赢了1616票。各位，这个地方是许淑华做过南投起丢嘛、 哦、 然后呢这个能力南投起丢，而且这个地方都是他们的林真也好啦，许淑华也好啊，那三管地人选的大本营啊。可是你要知道哦，8万的选票在这次19万那个等于说可以投票的人里面，单单南投市就这个占了8万。而在这个地方这么重要的本命区啊，那么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却只赢1616票。那么第三刚好啊，大概只有他的一半啊，这里啊刚刚说南投市是8万选民嘛，啊第三起44000名的选民。但是单单这个蔡培慧在第三五宝就赢了2564票啊，就在这个地方就把南投跟其他的这个乡镇所赢的啊，然后给全部都碾压过去了。那么林明珍做过能力面这个积极镇长。积极他事实上也只有赢383票，比马博亏出来。这是您国民党跟自己林明珍许淑华应该要去检讨反省的。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事实上我告诉各位啦，那么许淑华在一个地方蹲点啊，他们这个最可恶的地方，国民党跟林明珍他们最可恶的地方说，那么他们说许淑华不会把心放在这个不是那个蔡培慧不会把心放在这个南投啊，然后也不会当选，也不会去协助许淑华，这是非常可恶的为什么？921大地震了以后呢，身为南投鹿谷人呐、啊，那么蔡培慧登来自己的故乡，故乡了，跟基本拢无离开过，然后紧接而来，你蛮会记得呢。林明珍你自己当这个南投县长的时候，他还帮你争取到3亿4000万的相关的建设的经费。你这么公一要每个你警出啊，我猛的啊，进警力的做管定了，给你警出这剩三名。所以呢，恩将仇报，然后呢，为了选举，对不对齁，一些谣言抹黑的事情在这次选举里面非常的可恶都出来了。那除此之外呢，民间啊，在民间这个地方呢，那么蔡培慧大赢了2117票、哎、说了很讽刺。那么为什么林明珍就花了一大堆好几亿的钱莫名其妙去进所谓的建设在民间乡，人家不领情。为什么？因为没有带来真正实质的观光的效果，你知道吗？所以民间这个地方2117票，看他这两个收灾，第三跟民间有没有，那因为水里蔡培慧只赢了52票，所以单单这两个地方加起来就4681票。碾压过去，你其他的地方全部都你就这样就再见了啊！所以怎么扣一扣扣一扣，其实赢不到2000票，是1925票。刚刚那个雨韶刚刚讲的这个大数据的分析啊，俗称赌盘啊。那么咱今晚也才讲啊，咱就讲用凭良心讲了，在选前一两个礼拜的时候，数据不断的拉开，但是我告诉你，本来大家还是心里忐忑不安，为什么？因为到进前一礼拜进前对吧？阮所看私底下所看的民调还是林明珍赢2%，然后呢？但是从哪里开出来？我们先讲赌盘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嘛，哈、哦，赌盘是私底下的一个这个等于说那个 民调的参考啦，哦，也按你讲嘛， 权威数据 在外县市的赌盘哦，等于屏东外县市哈，哎，赌盘对不哈？其实蔡壁辉已经开始浪票了，在选前 哦， 对， 选前已经开始浪票，哎，那时候出现这个转机的时候，就觉得哎有意思哦。刚刚裴辉也说嘛，那么开始在南投很多乡亲会跟他主动握手，很热情对吧？哈，啊，你们我可以表示我的怎样？我可以替文山区助选的，文山区不是蓝中之蓝， 是， 你知道我们那个选民之热情把我吓一大跳，我猛说这不是文山区吧？这不是蓝中之蓝吧？你就知道民进党的这个从积极价，该已经不赶快啦，已经不太愿意表态，对吧？哈，只要你认真，只要你付出，只要你正面迎战，哎、欸，他就会支持你啊，他就会力挺你啊。就看南岛的雄青给你最好的一个，等于说那个跟告诉你，你一定要热战，一定要勇于应战就对了。那这摆不是这个成功啊，蔡培慧赢了，这摆嘛是南岛大赢啊。你若按照朱立伦的标准对不？哈，台湾赢啦，你知不？啊，朱立伦唔同安尼讲，因赢了台湾赢，因中国国民党想爱台湾啊，对不？哈，我跟你讲，南岛赢了，台湾赢啦，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一战之重要。重中之重，为什么？因为呢，进京中山那个北松山呐、啊，中山吴益农，吴益农如果听我们的话，热战那时候他会赢，为什么？因为他的对手是号称民调高，但是问题是台湾绕跑之最，你知道王宏威缺乏正当性跟在地。100%空降到中山区来，其实只要在中山区要去大热战的话，吴育农都赢啊！哦，那么不要跟我讲说他什么只输5000票，输几票嘛，输了，你知道不？策略错误，那嘉义区嘛是赶快，嘉义区其实就是九合一大选的延续这样而已。哦，因为只要候选人贵姓提嘛，所以事实上嘉义市也是一样，嘉义市李俊毅也说要打一个。只讲政见的，讲正面的，你一般你给派一关宋襄公式的打法，你温戏耶啊！事实证明大败啊、哦！为什么这种要把它冷处理的？那么对在野党啊，对民进党来讲，对非国民党的来讲啊，你这样刚好中了国民党的计啊、哦！为什么国民党的组织动员，而且最会放抹黑谣言的林东主席啊？朱立伦就是最会放谣抹黑谣言，到昨天晚上还在讲嘛、嗯，你知道吗？ 伤害台湾， 动用国家机器咯，什么无微不微咯，哦，然后什么抹黑公然抹黑别人的人，说别人是抹黑嘛。那么这次的选举啊，牵动到什么？牵动到其实最影响最大的是什么？立法委员选举跟总统大选。 2024， 去年底11月开始哦，规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其实民进党并没有崩盘，嗯，所以很多我们县市首长没有错啊，席次减少。我跟你讲哦。就算即便在新北市大赢那个林佳龙45万票的侯友宜，有无哈？你也怎样哦？侯友宜的得票还比他上一次的2018年的得票少10000票，所以这其实是国民党的这个等于说隐忧跟危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陷入我一句台湾话讲了上好，小白无落票的股。嗯，从上次选举完以后，哇，嘉义市顶不是赢了，然后呢，中山区里位不是赢了，哦，因当然足小白，大家拢叫是讲稳的稳的，大家稳的。那么当然了、啊，今天大家来找国民党的战犯对吧？哈，那昨天这个蔡培慧赢了一席立委，扭转了整个台湾政党的相关的总统大选的气氛。侯友宜成为头号公敌跟头号的这个战犯，啊、你知道侯友宜在冲啥？所以我先给你卖牙膏，侯友宜进前只能150来替林明正辅选，为什么？因为选前之夜是最重要的，选前之夜咱台湾讲气势，选前有无哈？最主要是怕一个气势嘛，选前最重要。侯友宜哪来？我问你，难道侯友宜一个人拉不到2000票吗？伊要拉2000票，你们真的赢嘛？我坦白了，伊都歪来，死都歪来。你创啥？因为无团结，佮伊讲团结嘛。朱立伦就是讲，阮国民党爱团结，团结，团结，恁无团结吧？讲朱立伦，佮朱立伦就是讲，阮啊无私无我，因为恁讲主输想自我嘛。啊，我问你，侯友宜在创啥？伊弄一个影带安尼尔，伊在创啥？各位到侯友宜的那个脸书去看看，伊在为了伊以后总统大选。伊咧出任务中，你知无？伊去搭轻轨，去拍家己的影带，去宣传家己市政满满。我问你，你侯友宜要选中国国民党的这个成功总统候选人呢？你对国民党来讲少一席立委对吧？当然国民党惯习惯习啊啦，因为大安区没有一席，他也无所谓啊。但问题是，他大安区无所谓，但问题是南投本身输哦，蔡培慧啊，结果侯友宜就不愿意来，只肯弄一个这个影带来。我问你啦。你也讲远有无吼？比你较远的迄、那个，不你讲顶过，迄个台北市长蒋万安都来啦。伊比你较远，台北市你是北市呢。侯友宜，对，所以他不愿意来，就是不愿意来。好，你侯友宜哪来有无吼？叫你讲市都都来嘛。人家台中卢秀燕对不吼？张善政呐、啊，那天还是那个桃园市议会开议，然后蒋万安都来，都欠你一个，你较大牌哦，你市政优先哦，结果怎么输啊？现在苏利亚头号战犯都是侯友宜啊，你知道吗？侯友宜就变成头号战犯，党党泛蓝支持者，尤其深蓝，开始干掉啊。那侯友宜重伤啊， 照理来讲你应该来嘛，因为最该来的没来，不来，然后最想来的不给来，最想来的郭台铭只能写脸书。我相信郭台铭绝对不是说齁，我调岗晒太不爱来，我相信不是齁，我个人认为郭台铭应该不至于到了这个程度，只是郭台铭太他是商场上的老将，他是政界的幼稚园。为什么？我啦郭台铭选前之夜没人请，我自己来，我自己给坐在台卡第一排，我看你要我去你喔，我问你，你要我讲话不？就郭台铭是，我要讲坦白的啦。依郭台铭应该不太可能说，我是南投的竞选，阿姆哥我改花脸书，我就袂见去甲你支持。我相信应该不至于，应该是中间有人不想让他来。我讲白的就是安尼嘛， 应该是。 所以该来的袂见来，然后呢，最想来的不给来，然后最后那个在做皇帝梦的，就是我哪去顶个赢我哈，我都可能要选总统啊！因为叫做东主席朱立伦之后，我们要检讨，我们要反省啊！你大家都忘光了嘛？你们继续团结一致，因为你们不团结，你们继续无视我，你们最自私、最自我，就是这样子嘛！小白无落皮的故，那么尽快民进党告诉大家团结的重要性。 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讨论。 两个字，门口也摆了红绿招牌，有 高票当选， 现在却被起底，曾与龙阳会。 行政院长陈建仁一早笑容满面，看得出好心情。绿营南投补选，蔡培慧险胜林明珍，仿佛给民进党注入强心针。 蔡培慧立委啊，深耕南投，在南投啊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一定会在立法院啊对我有很好的质询，也会为南投啊乡亲带来更好的建设。 期待两人国会殿堂交锋，而蔡总统脸书也特地发文，选举是为了要选出可以照顾大家的人。蔡培慧这一战传捷报背后关键还有赖清德。 蔡主席他的估票很准，他说在1%左右，我之前有开过刀，那所以这段时间坦白讲不应该有那么密集的这个行动，所以我只能想救急复发这样子。所以我非常的感谢跟尊重赖副总统赖主席。 尽管身体不适，党主席赖清德还是要来。整个二月，赖清德到南投拉台蔡培慧就高达30场。上任党魁后，针对黑金、学伦等争议议题，也祭出改革政策，让支持者有感回笼，催出超过40%投票率。但尽管首战突围，想借此放眼2024仍有难关。毕竟这回是赖清德下令子弟兵副秘书长黄建嘉进驻南投，但各方整合更关键。 尽快确定提名人选。让民进党处于备战状态，才能更快整合，团结党内，迎向2024的胜利。 去年九合一选举后，绿营连三败，陷入低谷。如今靠南投补选止跌回升，要继续向前，恐怕唯一解方还是团结。三选各自刚周树军，也是小组台北报。 我们请教民党的市议员简淑培，选前去过几趟？ 去两趟 啊，对，这两趟的任务是什么？ 第一趟，我们那时候在其实开始要补选的时候，那时候赖清德还没有接党主席。 对， 那时候我们接到的讯息，其实就已经讲说，因为林明珍没收了这个年轻世代的征召的那个初选，所以国民党内底其实已经有恶心啦，所以这一次的选举虽然要赢很困难，不过不是没有机会。所以我们其实第一个，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小组里面已经有一个空战的小组，针对这一件事情在空战上面会去协助蔡培慧。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赖清德主席接任之后，选择了用强攻的方式要去帮蔡培慧。那时候我们几乎每一个民意代表都收到了表单，填出自己可以到南投去辅选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人在日本了。日本的时候我都已经下工，我等我日本回来的时候，我当时会当去啊。所以他就排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第一天我排到民间，排到民间的时间是几点？他叫我3:40到。到了之后我讲话讲了20分钟，我就回台北了。那对我来讲，其实那个所在我都不知道，我刚才去讲一个代志。第一个，恁南投今麦当补选，是因为这个许淑华去做馆长，啊，恁会当补选。我台湾开区是安怎？我为台北市来个南投来讲，这个一定要支持蔡培慧，因为我台湾区无当补选呢，我台湾区的会去用没收去呢，所以南投爱为家己出一口气，爱用选票挺家己。我跟你讲，这南投人有感觉呢。是啊，感觉国民党来这野蛮对不？啊，第二届我去的时阵是2/28连假， 我甲阮全家伙啊，拢全部拢带去，我囡仔嘛带去，哎呦，顺续去啊，感受这个南投的选举。第二个嘛是讲我诶，这个亲子诶活动。你讲去到德山，德山其实大家拢知影，德山有一个最有名的这个指南宫、大家拢去遐求这个钱母吼、来保佑大家。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林明真当了30年的南投的政治人物，在竹山要弄一个垃圾。这个处理厂，然后不尊重竹山人，还地上啊，人刮修气的，你知道不？所以我们那一天在晚会上面，其实是满满的人，而且这一些人看到这个赖清德主席公，我们要用拒绝垃圾的方式来拒绝林明真。我跟你讲，不客气，咱地上啊人，更加那个满满的热情，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你当了8年的县长，你过去也当过立委。而且你说许淑华，伊未来你若做立委，你要来协助许淑华，卖袂记咧。许淑华伊早是立委呢，你是馆长呢。许淑华无甲你协助吗？为什么那个时候你没有解决竹山的垃圾？你告诉我，你这8个月当上之后，你就可以处理竹山的垃圾？所以这双狼是无相信诶。所以从选票开出来，你就知道为什么竹山会赢。民间会赢，因为这个垃圾它原本要盖的地方就是在竹山跟民间的中间，这对这两个乡镇来讲影响非常大，尤其民间大家都知道，民间出三峡，咱今嘛喝的那个手摇饮的饮料，80%的产量全部来自民间。对，啊你这个粪扫场的处理场，你来放在遐的时阵，我跟你讲，所有民间的、的喉咙全部被你掐住。 不是民间的茶叶，是民间的茶叶。 是，所以在做地的人，大家拢跟你换，不是无理由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第一个，我觉得当然，赖清德主席统整了整个党的士气，让整个党下去，再来强攻议题。我那时候第二次到这个南投的时候，我沿路看到林明真其实挂出来爆料的一群乡亲们拒绝来租立委啦，什么票投民进党啦，青年上战场去炒作那个娃娃兵的议题。你看，在我们选前一夜，包含赖清德主席，包含蔡英文总统，都直接讲我们没有要让年轻人上战场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说你对于国民党用抹黑、用这种肮脏手法来抹黑你的方式，如果你没有第一时间的去把它讲清楚、说明白，而是觉得说哇，我那是激进动这吼，我那讲不清楚，我那卖供啊，我告诉你用这样的方式，反而。你知道我们的基层就会想说啊，不，一共也是真的哦，啊，不，你还不跟他讲，你这样被第二个倒菜刀，反而会让我们自己的支持者没有办法站出来帮你去讲话，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蔡培慧，国民党过去营造他在媒体上的形象是空降的啦，好，所以蔡培慧妈妈前一天的那个讲话，我觉得真的有吹出南投人的心，告诉大家，蔡培慧不是空降的南投。的女儿，第二个，她对于南投的议题，包含旱灌议题，哦，都、就是在农民这个灌溉要浇水的用水的问题，哦，包含这个医疗院所的问题，包含老农的问题，包含这个工人采茶的这些工人的问题。你知道蔡培慧在现场座谈的时候，其实他真的让我非常压抑。大家都就是一些老师，不过一到现场，一讲的每一句话可以贴近到每一个坐在下面的人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蔡培慧他都要大家讲的。第一对对，无够四年的时间，一算三该记。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已经深耕到地方，了解到南投，所以这一次的选举呢，我觉得要恭喜南投，因为南投获得了一个很好了解南投的政治人物，也恭喜蔡培慧，你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翻转你的家乡。更重要的是，天佑台湾，吼，无让国民党这种压蛮抹黑的选举方式继续来捣乱地方的选举。 你安尼讲，陈崇文议员底下一直抓呢。陈议员，请教一下吼，那国民党的这个角度来看啦，这道输主要的原因你讲的是啥？另外一方面哦，其实民进党讲到呢吼，啊，就亲像蔡培慧好人，林明真歹人，其实嘛才输一个2000票，表示讲组织盘、基本盘叫嘛是会出来，不管是豪宅的争议、粪扫的问题，所以呢，恁家己分析啦，到底是侯友宜无来，朱立伦无够力，还是郭台铭无来，甚至柯文哲无到三公，你家己的看法呢？ 谢谢三兄，我首先先恭喜咱的这个蔡培慧委员啦吼，这个连续4年选3次哦，这个勇气实在是无简单啦吼。 啊，首先先恭喜当选立委。其实咱的这个这届选举哈，其实咱坦白讲哈，坦白说哈，民进党打的策略哈，其实空战的策略其实有奏效了哈。南投人对抗林家人，那刚刚主持人在问这个苏培议员说，啊，你有去？其实都啊。三个门工挂起，其实我们太小咖也没有去了。其实我们在选前， 拢台北市议员，你太小咖， 啊， 我们国民党的主席拢做大咖。 没有没有，我们在选前哈，其实早大概选前的大概两三个礼拜就有危机感哈。所以呢，党的策略是希望把它空战部分把它做成是一个蓝绿的对决啊，因为你这个蓝绿对决，所以哈。这样子齁基本盘才吹得出来。再加上齁我们这个组织系统的票齁要这个吹出来才有机会赢齁。其实刚刚齁刚刚主持人讲三如哥讲了一条齁就是讲齁我们南岛齁无分齁罗朱黑算 叫 OK 算。其实这一次齁许淑华县长是负责整个浊水溪线，他不有没有只有负责一个南投市啦，他是操整个盘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你我们可以看到齁，这一次的补选的这个民调齁，在起起伏伏啦，到最后呢其实现实就是林明真输。那在党提名的策略上面，候选人的部分齁就凸现几个问题。第一个齁，是不是可以用民调来做决定，这是头一点齁。第二点齁，能不能抠出齁其他在非蓝绿对决的这个情况之下，议题被操作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办法找出不是同温层的人来支持。你如果都齁叫同温层的人在支持齁，没办法去选把这个其他的这个齁咱的中间选民叫出来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的。第三个齁议题炒作的部分齁，你看齁其实国民党有一个齁叫做二选区的魔咒，你知道吗？台中齁二选区嘛输啦，南投二选区嘛输。其实齁你看齁这种如果在大选里面真正三九哥你也酸哭对吧，二选区国民党都 输。你是在逼白你。 你这齁其实这个是有道理的。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齁你看一下齁，所有的立委的选举齁，有全国齁知名度瞩目的这个选区嘛，没几个嘛，这个蔡培慧这个其中一个。我们中二选区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哈，我们党的部分的希望蓝绿对决把它处理出去。最后呢，我想要补充一个了哈，其实这一次的投票率哈是比以往的补选，在许淑华2015的时候补选还要高。在高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基本盘有出来，但是呢，没有发挥到淋漓尽致。有很多人会觉得。欸，林县长现在选立委，我剩下九个月，他那个投票的意愿齁，啊，你个这高个也都被换人啊，就会降低啊。这也是我们该检讨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一次齁，我的个人认为国民党这届输齁，再是给一个警讯，在未来迈入齁这个未来要齁这个重返2024的执政的这条路，我觉得并不是坏事啦。有一点爱欢心，爱有一点爱假戏啦，哈啊，继续拍拼。那选输就是国民党自己候选人的努力的问题嘛，拍拼无够。感谢大家哦，拜托大家要继续支持啦。 陈议员非常的厚道，我拄只点名的人名一个拢无讲出来。问任俊哥啦，这一次哈补选呐、啊，这个除了是民进党的胜利，南投人的胜利，还是南投这个鹿谷乡的胜利。 我先一个 等一下，你先听我讲完、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三次补选哈、哦，林靖怡跟蔡培慧都是鹿谷人， 是， 好喜爱。这两次创造奇迹的中部民意代表都是南投鹿谷。那但是呢，蔡培慧这一次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对手，因为靖怡选的时候，等于他其实前一任不是国民党，他的对手是没有输过的，嗯，一路以来三十几年。所以你怎么看蓝绿的优势劣势跟胜败的关键转捩点？ 好，我先讲哦，刚刚崇文兄讲的几个我基本上都接受，但我一个一个讲出我现在对于他刚刚讲的话有一些我可能不是很认同啊、哦。第一个一共林明真都是因为哈、哦、刚刚高过为一哦都被够顶算了嘛，所以影响了一些蓝的支持者愿意说出来投票给他。 啊，赶快的警醒，这蔡培慧心胸马修也有人会这个疑问 啊，因为九个月之后大家都要在，就是你的立委的任期就是到了，你就是要选，所以难道说啊，因为只剩九个月，唯一只有差别就是一家公哦不，我今嘛高过，我算掉一啊，我都 没， 我都没拜拜啊，所以他跟是不是九个月没有关系，而是你今天出来，你到底正当性是什么？你是来拉一个啊？我反正我高过的民众会看嘛，啊，你今嘛高过的，你也在做什么代志？他不知道。所以这个立委可能对一个可能对于国民党的民众来的支持者来讲，啊，我今嘛道理干不道理干我差，我靠差就高过位吗？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啊、哦，第二个。刚刚提到说国民党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想法是什么，你知道我在空战把它变成蓝绿对决，我觉得这是最糟的一件事情，如果真的国民党党中央是这样想，那我说嘛，得更的拨算嘛，补选本来就是地方投票率已经不高，所以你觉得他愿意投票会因为我是什么党的我出来投，我觉得某种程度可能对于民众来讲，对地方来讲，他可能更在乎的是不是你政党谁赢或不谁赢，而是我地方的议题我觉得会比较在乎，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次里面你会发现到，好，国民党要冷处理啊，因为要冷处理，你知道，下面都蓝绿对决，哎呀，你搞我抹黑啦，我资源不够，我真可怜，你怎搞我怕先先先，可是人家质疑的你一句都讲不出来。那地方上对这些东西，因为他长你长期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会发现到，嗯，啊，人家嘛功利耶，啊，这几年干真正拢是安尼发生，啊，恁家的厝真正是安尼吗？啊，恁家真正原来我顶头，我相信一定有人登去。兵家己出来，这个妹子你知道？提出来讲，哇、哦！啊，即马即只现场特助，这个原来这张是无效的，因为无这个官，没有这个职务。啊，我之前我提这個，我想讲话，我管定为特助，我想讲是管务的官员来啊，发现不是这种增效的，你知道？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地方民众来讲，我觉得他的感受会很深，但你都不解释，到今天为止，从来他也不解释那一张特助的这件事情。哎、欸，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哎、欸。你这个有没有冒用官职的问题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那个相关法律都有啦。所以我就说，当国民党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好，你选择用这个方式来打选战的时候，我其实讲啊，你说对民进党来讲，他当然激励啊，有什么第一，头前的选举对民进党来讲，大家拢认为讲啊，支持者可能是安啦，可能无对民进党失心，但是伊对民进党失望，这两个差别嘛。他这一次的选举里面看起来，我认为民进党的支持者，尤其以在，因为他要是在地有投票权的人啊，最少对于南投这个地方来讲，不管你刚刚讲的说几个这个鹿谷啦，或其他这个民进或其他这些地方，对于这些人来讲，其实他们对于民进党的那个想法，其实真的印证了一开始有些人的认为说，民进党即使选举失败，但是支持者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他在等待一个他愿意让他出来投票的那个动力。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所以当你一次两次好，你说蔡培慧在一开始的时候攻击进来啦，到选前齁、哦、很多人都还在讲说，哇，蔡培慧哪会真正要赢真拼，有什么？因为可能连不要讲国民党自己说什么，自己觉得还是赢的机会很大，所以我要低调，我要是怎样？其实我觉得那个低调某部分是我不爱睬你啦，你刚刚讲我何必跟你讲个清楚？反正算算的出嘛，是问到过你大对不、嗯？啊，你讲我违法啊，到时照个讲，他不在乎社会观感。我觉得在这一个月里面的这个选战里面，民众在乎的东西叫做观感，也就是当你做这件事符不符合我对你的期待，可是你不在乎啊，我何必跟你在乎观感？你搞想要你们安娜，你去狗啊，你去安娜，安娜我吴家哥讲安娜小安娜，好，我们以后面处理。他是想拖过选举啊，所以你看林明真，即使他，我觉得他算有风度啦，他也是恭喜蔡培慧，可是他们还是在强调，就是哇，你看我就是这样被抹黑被打。 他说选出了以后就不会再抹黑我了。 潘石，我打击我得立马现在找。我刚刚强调那个东西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他太把这个民众的那个想法看得太简单的时候，就导致国民党在这一次选举的错误啊。守护是艰辛拿下胜选的民进党。 欢迎回来，今天三点的三 Q 新台湾。南投立委补选日程结束了后呢，也是2024年总统大选进程最后一道的这个大型的选举、区域的选举。那这个结束了后呢，包括侯友宜今天吼，叫我们质疑，讲你是头号战犯；包括朱立伦，有人讲啊，你主席做到呢啊，伤过客气，无够力啊，派一挂人中央是。这个老将大将进驻，啊，你就派一挂娃娃兵入去甲人拉，吼、哦，这某一种讲法。另外一方面，某人咧讲，啊，你国民党内底派黑的超袂平啊，啊，到底县长有出来无？南投哪会差遐多？啊，这种侪侪讲法吼、哦， 最后来影响到南投立委补选的结果。但是呢，刷下来咱要看的是2024年的总统大选，对着新任的另一个党主席叫做赖清德，哈、哦，伊这是首战，这个首战告捷啦，哈、哦。民进党集全党之力的发动空前的攻势，要来复制着复制 copy 啦，2022年台中市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成功的模式，他要力抗坚强的地面组织优势，这个蓝军。那另外选前的街头巷尾啊，出现票投林明真。豪宅送儿孙的耳语，最后诉求发酵，成功翻转蓝营铁票仓。那另外一边，另外一方面，票投林明真，豪宅送儿孙，哦，这个是绿营的诉求，当然成王败寇了。我们那个时候蓝营的诉求是什么？票投民进党，儿孙上战场。这个时候在蔡英文总统选前跟大家报告，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让孩子上战场，不要再利用全动法的这个讨论过程的争议，把它无限上纲到已经要推出这个不管是行政院或者是这个要推出民间，反正就没有这件事情，希望国民党不要再操作这个议题。那成功的说服了民众啊，相信政府执政党的功效。所以瑞德哥对2024年这个赖主席首战传捷报啊，不管是空战陆战，其实赖清德齁、哦、他上次补选是郭国文。齁、哦、那个时候也是坦白讲我认为蛮逆风的、 哦。他的对手是谁？ 谢龙介 。 对。 高民党熊高练呢。 赖清德是每一个菜市场从早到晚这样子。我的这个。 没有错。那所以这次的选举当年呢、啊、民进党现在党主席啊副总统赖清德啊功不可没。那么蔡培慧也是非常的感谢他。一起七拜。那么金泽良不知道他一忧齁都要动过手术。 是。 微创手术。但是你只知道他动过手术，你不知道啊他一期在这个蔡培慧助讲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复发的情况齁、哦。所以呢他还是忍痛去了齁、哦。感谢啊这里罗清的副总统齁、哦、这里民众的东主席了齁、哦。就表示很认真的下去帮他嘛。 下军令 了。对啊那你中国国民党真奇怪包括朱立伦在内引进来两个人说齁、哦。齁、哦、国民那个民进党是请全党之力。那你为什么不请全党之力我问你啊你们没有请全党之力吗？你朱立伦没有吗？然后呢？你们该去的，除了这个比较不团结的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之外，对吧？哈，你们台北市长、桃园市长、台中市长啊，嘉义县长，再嘉义市长啦，嘉义真正我不是拢去吗？你们这政治人物不去吗？在地南投县的县长柯淑华，搁请三天假嘞。为了一个立委的补选请三天假对吧？那你们没有滥用所谓的政治资源吗？如果按照你国民党的标准啊，你没有动用到国家政治地方机器吗？我讲坦白的嘛，你再去打这个没有用了，去打那个国家政治那个动用国家机器那个人有没有啊，叫做韩国瑜，已经939,090票被罢免掉了，你知道吗？那你再去讲说，国民党再去用那、去年的同样一个老套票投民进党，什么这里成功啊，这个儿孙上战场对吧？我跟你讲。当蔡英文总统把义务役恢复成一年，竟然有7-8成的台湾人同意，你知道吗？而且赞成啊！你得怎样？这套没有用了。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在暗恋者？当年是谁要骗选票？马英九啊！马英九的孙总统被连任，为着被骗选票，所以讲所谓民国83年提早到民国84年嘛，然后呢，赶快说全部变成4个月，就你们中国国民党做的代志啊。国民党误以为说，那么民进党唔敢把它恢复成义务役一年嘛，结果你选错了嘛，你算错了嘛，因为大家为什么我们的老百姓有7-8成赞成？因为金刚丹嘛，对面的中国共产党要欺负我们，要宰割我们，飞弹飞机一天到晚，包括这个飞机一天到晚不是越过海峡中线吗？军舰不是绕来绕去吗？因为我们讨厌他嘛，金刚丹嘛，看看俄罗斯，今天的俄罗斯就明天的中共嘛，就很简单嘛，所以大家偷呀，啊，你可不可以操作这一点吧？哈，哎，我跟你讲哦，台湾最不缺的是什么？勤快。勤快是什么？汉干啊！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就想投降，就想说，哎，你别怕我，我什么都听你的，就是这样而已嘛。台湾不缺这种人，但是台湾人最痛恨这种鬼谷的党，我金刚丹嘛。你再打这种没有用了。我告诉各位，票投国民党，送你火葬场。哎，不是这个样子吗？送你火葬场吗？哎，新店对吧？哈，不是送你火葬场吗？票投国民党，爽到共产党啦！我跟你共产党就是安尼啦。所以击败你在打这个东西没有用了，然后你在打这个乌龟博，这都没有用，就表示对你是没有用的。那么到底会影响到我跟你讲，赢了民进党赢了一个蔡培慧， 但是他扭转了整个气氛。从昨天到今天啊，所有绿营的支持者，我很多好朋友大家这样欢喜嘎，对吧？齁，高兴的是什么？高兴的不是民进党在那个立法院多一席，嗯，是在南投这个不可能的地方，其实16年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知道吗？然后呢，当然也感谢南投这近景的民进党的这掏狼啦，你们愿意捐弃前嫌，大家团结一致，你知道吗？这回团结起来。那我告诉各位，返乡投票有没有？有。我有好多朋友直接贴那个车票什么东西给我看，然后弄到那个脸书讯息，说：“对，大哥，我有回去哦，我第三人啊，我第三人，我骄傲，你知道吗？”但我告诉各位，真正返乡投票的大学生跟年轻人啊，中间选民还是没有以前总统大选来的多。 当然，当然。 可是没有比以前多，我就赢你了。嗯嗯。如果比以前多会怎样？ 对， 柯世华，中国国民党的南投县长柯世华，张国立安怎讲？还警告刚当选的这个蔡培慧说：“你不要只听党意哦，你只听党意，你还是被淘汰。”我现在告诉你，南投县长徐淑华，你不要只听中国国民党的党意，你不要只有心中只有蓝绿，你后一摆县长能不能连任还不知道呢，你知道吗？那么如果你还是像之前一样，林明真一样去酸，这真讲啊，笨手出力个乱七八糟，你知道吗？今嘛柯世华麻烦你去通知隔壁台中市长卢秀燕姐。给小几块南投的笨手吧，不要只是这个把所有的责任全部往这个跟刚刚当选立委的这个蔡培慧身上丢嘛。虽然他很乐意去协助环保署，但是马你敢控制好不好？马你敢您国民党那个所谓的八县市治理、中台湾治理平台，哎，卢秀燕个边啊，迄个身讲南诶中华管定先控制好不好？拜托，敢南投人倒结三公安尼会使未？所以事实上，从这个选举里面呢，我告诉你啦，其实我觉得最重伤的是侯友宜。侯友宜他不愿意去。他那一天晚上不愿意去，对吧？选前之夜最重要那天，最重要那天如果去了，怕婆啊，侯友宜来了嘛，对吧？齁，大家民进党，国民党大团结打败民进党嘛。那如果就算是这个林明真输了，侯友宜人情到了嘛，又来嘛。 对 了。你今晚一定不来。你不来侯友宜在创啥？各位你去看你侯友宜脸书。出任务中，侯友宜拍广告，创啥？伊家己为着要选总统，所以呢去拍广告，讲伊轻举简从，家己一个人哦，微服出巡去搭安坑轻轨。我问你，你新北市去搭安坑轻轨这广告哦，啊，家你去走你新北市的地方行程，会比你自己所属你以后可能想要这个担任这个总统候选人的中国国民党少一席立委重要吗？你为什么要去到香港念的立法委员嘛？所以他重伤。这一次就算就像四大这个等于说公投的时候一样，去那边岁月静好，你侯友宜慢慢你点点嘛，慢慢的呵呵做代志，去新北市做你的这个市长啦。高五本来朱立伦这次如果再赢，哦不得了了，你知道吗？哦，现在管旗下，现在管那个管定啊、旗定啊、仪定啊，好不好？搞不好就挺他了。这是朱立伦，朱立伦几乎已经在这一场挫败里面的，大概就GG了。那我觉得郭台铭其实还是留校查看。我要是郭台铭就出来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我们去南投嘛。伊啊出来讲我很想去但是我去不了。他如果这样讲的话他还有留校查看的机会。伊那是赶紧不爱去啊伊嘛是赶快GG啊。所以呢事实上对中国国民党来讲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一场选举料下一场就是明年一月的总统大选跟区域立委选举。整个国民党那种一鼓作气的气势他的跟你说没团结没爱团结大家自私又自我都想到自己而已像侯友宜都想到自己而已嘛你宁可去轻轨就不肯宁可去拍广告就不肯来帮林明真嘛林明真以你这样输去你知道吧、啊、那你侯友宜我问你、啊、你叫什么我觉得王金平毕竟是政坛老将啊现在民调高不表示以后民调高对不对连那个蔡正元都说不要只迷信去选择民调高的人 想请教苏培议员，虽然昨天才刚当选啦，你们应该也来不及开什么这个党中央的会议啦。但是就你的观察，从2022之后一系列的这个可以说蓝绿之间的气势消长、嗯，到昨天算是一个逆转点、嗯。那未来如何府院党的这个沟通联系啊，让民众知道这几年民党的稳定执政是对台湾这个民间有提升。那另外一方面，如何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好、哦，开心只有短短的一个晚上而已。 我要讲哦，就是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其实并不是对于这个蔡英文执政这几年来的执政是没有信心的，是有信心的。所以刚刚瑞德大哥才会讲说，他在126选举的时候，在选前当天、选前一天来帮我辅选的时候，为什么文山区有这么多人这么踊跃的表态来支持我们？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民进党的执政是他信任的。但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因为假讯息我们在第一时间没有站出来去 这个澄清，所以导致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很多的中间选民选择用观望的方式不出来支持民进党。但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我们一样面对国民党的抹黑谩骂，但我们积极的应对，而且我们打出了我们的主轴，包含刚刚大家讲的林明真的世代交替的问题，他的房产的问题，他在南投执政的30年，对于南投一些最基本的南投人的需求，南投年轻人的需求，南投的社宅一间都盖不成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是用强攻的方式凸显民进党在南投要让大家看到什么，蔡培慧关心什么。我觉得这就是让南投人为什么会出来投票的原因。你知道吗？我这个28连假的第二天到南投去的时候，到这个竹山去主持，你知道那个李文忠啊，李文忠这个副主委啊，伊讲伊迄天伊嘛去背双，伊嘛要暗时啊要去要走谁，啊伊是去背双的时阵，他就听到那旁边的人说，哎、欸，李文忠你也来爬山哦，我们晚上不是要去竹山造势，你知道吗？在鹿谷的爬山的山友都知道蔡培慧在竹山要造势，代表迄个所在是大家已经有这个红虾起来， 是在关心吗？ 对，在关心了。那为什么会关心？因为议题有吵起来，我们有把议题聚焦了。我们对于第一个国民党攻击我们的东西，我们反击了。我们打出来的东西也获得了南投的人的支持。我觉得接下来的选举就是必须要这样子。那赖清德主席，伊就是为基层、国代、立委、市长。好、哦，那现在副总统之前也当过行政院长，所以他对于刚刚蔡培慧说，在副总统这一次30个行程到南投，对他耳提面命的一些交代，我告诉你，这是赖清德对所有民进党年轻从政人员的交代。他就是用这样子方式，他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握手，你对于人家对你的批评，你要怎么样的回应？我觉得他就是用这样积极的方式，第一个统整了大家的士气。就是说统整了2022这个败选之后的士气，再来统整了整个党，包含之前讲的一些对我们有这个包含学伦的问题，包含黑金的问题，他都处理完了。处理完之后，我们现在清理完战场，我们就是要往前。再来府院现在也积极面对2024，有很多的批评的方式，我们其实也要去做一些回应，然后比如说全动法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明明都是本来有的法，本来就有的法，过去朱立伦在新北市市长的时候也都在做的事情，结果我们就硬生生的被这样抹黑。我觉得选前一天总统出来反击这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对、哦、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也接下来在执政，我们应该更勇于对于我们的政策要积极的辩护。对于人家，我告诉你，就算是一个简单的讯息，然后拍影片来抹黑我们，我们都必须要有人立即的去回应，让我们的支持者知道这到底谁攻谁。熊猫，你让他知道在讲什么就好，我们不用骂人，我们把事情讲清楚就好。我觉得我们的党必须要有这样积极的回应。再来，我真的要讲，这一次到底年轻人有没有回去？刚刚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今天下午的高铁票全部都已经没有车位了。台中的高铁票都买无北上的车位，代表这一次南投人其实就像瑞德哥讲，也许没有大量的回去，但有没有人关心？有人关心，吼、哦、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林明真的林氏王国在南投，因为补选的关系，让它变成全国性的议题，才知道国民党的地方政治原来不是只有中二，也还有南投，未来还有什么？我觉得都是透过补选的方式，要把地方政治能做一些改变，才会让台湾的这个地方政治更清明。 是，我们看一则报道哈，待会请宇翔哥来补充。这个是一平电视网的，他说南投立委的补选，侯友宜缺席选前之夜，朱立伦帮忙缓颊说他有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他说是侯友宜有预录录影带，而且他会在晚会中播出。我坦白讲啦，你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你的党员同志要选立委，你最后一天没有去，这个东西就跟毒肉新闻一样。你如果去了，输赢就没有你的事，你没有去，哇，这个我觉得都不太合理耶。你怎么看蓝绿版图在这一战之后，甚至是蓝绿候选人总统候选人的气势消长？ 有没有很简单的道理啦齁，对赖清德主席来讲，把补选当补选来打。 但对朱立伦、侯友宜啊，甚至郭台铭来讲，他是真的把补选当补选来打吗？我认为啊，他是把补选当2024年的初选热身赛，基本上来做模拟考啦、哦、怎么说呢？朱立伦哦，被人家检讨一个最主要关键哦，因为他以为会赢嘛，所以在一个多月前抛这个议题说，哦，有关于呢总统提名办法，等南投三月四号之后呢再来讲，你不能干嘛问大大概嘛？现在我看你怎么说嘛。好，这第一个，朱立伦本来想要呢三连胜夹哦，这个去年还有呢这个吴怡农、王宏威这一个嘉义呢团扶摇而直上。许光他有奶牛啦，主场的优势啊，可以把战线再往后拉啊。如果侯友宜民调呢掉了7%，那么我朱立伦为什么不可能在七月的时候呢往上走个7%呢？是朱立伦盘算。刚才 Thank you 讲得很好啊，阿侯已经没一没数啦，嗯，拍了19秒的影片，大部分在讲什么？呵呵，做台戏。好，讲了半天不是林明真加油啦，是啊，借林明真的这个场拍的东西呢还是在 promo 自己嘛，这是侯友宜嘛。啊，侯友宜为什么这么说呢？把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把人的加分啊，你白白给。为什么？如果呢侯友宜在不朱立伦在赢的话啊，我为什么要帮你背这个书呢？ 朱立伦， 而且呢国民党连我这个外围的都已经拿到或是耳闻国民党内部的民调，基本上啊林明真在最后一个礼拜极有可能会输了嘛，那侯友宜会不知道吗？如果下去的话吃力不讨好，为什么？赢的话功劳都算啊朱立伦的，输的呢有人说啊弄起利亚诺啦齁，最好是刚刚来啦，人都有话要讲。接着讲郭台铭啦，郭台铭在脸书发文讲了半天，好像都说 Happy ND 嘛，哦林明真怎么样啊弄起啊，不忘要告诉大家啦，明明 宇少哥，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啦。可是他不去，不是受伤更大？我明明知道去了会被朱立伦吃豆腐，但他不去，人家不是更会怪他吗？他去不会绕人口舌吗？ 不会，这就是呢人家的计算。哦，什么意思呢？ 算嘿， 我认为会输的，我去干什么嘛？我跟你讲过了，我认为会输的，我还去干什么？最后一个礼拜，我跟你说过了，我都知道民调的。 你讲做不成呢？ 对对啊啊！啊，就是过去侯友宜的另类的精算嘛，他会切割嘛，他知道四个不同意会输嘛，所以为什么要去呢？你可以问，我知道韩国瑜会输嘛，我为什么要去呢？所以四个不同意说岁月静好，这一次呢，我就看侯友宜怎么解释他不去的行为嘛。这第一个，国民党是把补选当成尔虞我诈，个人的算计，看起来是为黎明争。嘴巴讲的是团结，其实为的是自己，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议题很重要。民进党既然把它当补选，所以议题都往下打，接地气。我不认为什么抄袭啊是主要的因素啦，我也不认为呢出国是主要的因素啦，因为那个乡亲不在乎啦。 世代 啊啊，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房产。 房产、垃圾跟他儿子这三个连在一起。 对。 南投的乡亲就会有感嘛。国民党还在打什么？朱立伦在打那个欠水啦，欠鸡蛋啦，青年上战场啊，他就在复制嘛。去年打民进党，也许全国的氛围有弄出来，可是呢，对南投乡亲来讲，啊，我等啊不欠人啊啦，啊，缺水也 还 OK 啊。我们在问是对啊，笨手的代志，你有出力不？豪宅的代志，相对剥夺感嘛。民进党的议题是往下打哦，但是啊，我说国民党的议题啊，是往天上飞。请问呢、啊？双方在议题攻防过程之中，哪个是比较聪明的？最后结论啊，因为朱立伦以为他会再下一层，双方操盘手不一样嘛。潘水啦，我直接说了，林嘉欣国民党很多跟我讲，他懂什么选举，他懂什么议题设定，他下去呢做什么事情。但是民进党二月的时候，黄健嘉副秘书长就已经进驻了，然后呢，台北部分呢，新闻部啊跟舆情部的张世豪跟张赫顺都已经对这些议题呢去做一些盘点，所以说呢，空战跟陆战是有节奏的。国民党一开始想的想法是什么？啊，都温捏啊，都冷处理就好。最后发现大数据民间的赌盘开的不太对，内部做的民调会输的时候，才开始很团结，大军要压境。请问这个时候来得及吗？所以这一场东西，我很认同瑞德哥所说的，这是蓝绿呢在2024年第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啊。 重要的分水岭，广告之后我回来继续讨论。 是很重要。 反正来选举新台湾，二零二四年选举总统甲立委吼，甲做伙选已经时间剩较无一冬的时间啊。咱看一下这道南投立委补选前后，总统的民调如何？那2024年的总统大选民调，大概在赖侯对决跟三角都在选前选后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叫做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时间是2月13到14，侯友宜、赖清德、柯文哲是 32.4、27.7、19.5。那如果是侯友宜跟赖清德一对一的话，侯友宜领先赖清德 15%。刚刚吼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哦，大概就是蔡培慧所说的选前两周至三周，他开始感觉到民心思变。那所以选后的民调大概这几天会出来啦，会比较接近。但是在所谓民心思变的那个情况下，赖清德跟这个美丽岛民调跟这个台民基金会，他就活生生的在一个礼拜之后拉近了 5%。 侯友宜本身没什么变，赖清德多 5%， 那柯文哲大概还是维持在19到20之间。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单挑的话，侯友宜 47%， 这边 47% 也差不多没有变，但赖清德从 32% 变成 40.2%， 增加了 7.5%。 仁俊哥，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域选战，我们说对蓝绿气势消长是有显著的影响，你怎么看？ 而且老实讲，你刚刚举的这几个例子其实都不是参选人啊，就他们都是这个所谓的被视之为有可能参选2024，所以本身不是在这个选战里面被认为说啊一定要酸掉啊，现在呢，可他真正最大的差别其实来自于什么你知道？我觉得可能对各个政党的支持者来讲，他除了说我认为你是不是适合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外，甚至会去评断是你对这个党你有多大的向心力啊。 对， 这才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侯友宜在这个时间点骂熊给我们。我有看到他们说法啦，他之前其实人家在问他说，哎，阿力在我下面选前之夜，我一共想你知道，一共其实他在新北是有很多行程是没有公开的，所以意思是讲，伊不是讲假赢，我还可以你知道，一共一斤这代志。你看在那个时间点里面，他就很刻意的强调新北市对他很重要。可是如果你后面被人家认为说你要离开新北市去选总统的时候，那请问现在的新北市重要的这个理由会不会成为是什么？成为你不去的一个借口？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国民党一些支持者，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国民党的支持者会觉得说，你侯友宜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到底对党有多大的向心力？其实老实讲哦，这个民调，因为他民调里面我没有细看他有没有做这个交叉分析，去细到说每一个政党支持者在支持度里面。 对。 可是我认为这个民调其实整体会呈现出来的，不是只有一般民众，而且他也代表了一些是国民党支持者里面对于他的那样一个信心或者是支持度的消长。那这个其实就会回来看在这一次的这个选战里面啊，你可以看得到民党基本上在这件事情上是全党下去。那全党下去并不是说啊，我都也被搞得怕戏，给人家怕吵，而是说我对你的这个所谓的你过去标榜的从政生涯里面你的政绩，你觉得很骄傲的，上面你可以跑了多少告别式怎样怎样，那提出一个质疑，甚至说啊，你说你很认真宪政或什么的啊，那你出国这些事情你要不要讲清楚？这些东西我认为对于在地民众是愿意去想听的，可是对于一般的政党支持者来说，其实他更看到的是一个团结的民进党。对错好，如果今天政党有犯错，你看他的支持者不是盲目嘛？我他妈化缘工，你上一次在2022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引起你的支持者愿意认同你，我今天叫都不爱出来，我不是跟你瞎听的，我嘛无跟你做这代志。所以当他发现到你有改变的时候，他就愿意站出来投票给你看。而且其实南投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对于政党来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力量，是因为以前这个地方民党基本上认为他要赢很难啊。那如果今天连这么要赢很难的地方都有办法让他的支持者能够愿意出来，那你说对其他的地方来讲，民党会不会愿意他更努力的去争取这些人的认同？ 会。 我的强调不是说，今嘛民进党送啊，你知道不？今嘛都会算了，为什么？哇，一场赢，后盖民进党的支持掉出来，你哪是安内修民进党去啊？所以我认为他在其他地方，他必须要更去努力的说，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走地方的诉求是有效，而大家看到的是什么？这个很有趣，国民党在一开始都说，你看几个人拍讲，哈，我跟你讲啦，这场不是哦蔡培慧的选举啊，这场是赖清德的选举，那是赖清德要选总统的选举呢。我若讲较歹听，你国民党当初是，你若是安尼想，你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你真的以为用林明真好？就算民进党拿 赖清德来作为选战的主轴好了。啊，你们真的天真的以为你拿林明真是可以拿来做这个对抗吗？这是最可怕的地方，是说我今天看到有朋友就写啊，说国民党齁，每一个人当党主席的时候通通都喊要团结，可是没有当党主席的人通通都不团结。那换到另外一个当党主席的时候，当时不团结又跳出来说，哎，大家要团结。这是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整体的样子。所以你那个民调其实呈现出来是这些人都不是在这一次选举里面的主角。嗯。但是都被认为说，哎，大家民众会看嘛，卖讲民众看，你自己的支持者先看嘛。先看讲，哎，啊，你今嘛到底你看这看待这场选战，到底你是安尼徛关山看马相谈，还是你是真正在讲啊，无紧啦，反正你都去拼啊，我都做我家己的都。我认为其实现在国民党出现是后面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嗯嗯，所以你看朱立伦一直都在说什么啊，我们等补选完再。我很早我就讲啊，补选你一个月前是这样讲，你选前一天是这样讲，现在选完了。你还是要面对啊，选票是圆的嘛，那选举结果刚真正让你稳啊，那现在问题来，你看国民党内现在开始有人就开炮了吧，就觉得说是你国民是就你朱立伦的这个政策错误啊，啊立刻又有人开炮说不，是因为侯友宜没去，啊挺侯的人立刻就选举那我刚才因为我们侯友宜没去，他就会输。你就看到他现在的问题已经回到了最国民党最让人家觉得害怕的那个地方，就对党员来讲最害怕的地方，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同党同志的错，啊，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哇，接下来立华，你这个氛围如果再见，你看你今天而已哦，立刻就有这种所谓检讨党内，可是你真的发现他不是在检讨败选，他是在检讨别人，你为什么不出力？你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下面一句是什么？你知道？因为你不出力，所以你没资格。已经把怕是这样、哦、你根本不在乎你的那个立委补选的选举的结果是怎么样，现在怕的东西是你没有资格啦、哦、啊现在还啊你若是这样说国民党什么人有资格啊大家都没有资格，那就好让自己的人怕死啊， 带兵带将才有法度带领民众啊，一边是蔡培慧当选言必称赖主席大力相挺，一边是林明真主头到尾都没说到侯友宜三字，那朱立伦的帮忙对他来讲似乎也不知道是甜蜜的负担啊，还是加害的陷阱啊、哦、那想要特别请教一下陈崇文议员，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这个你们是第一线的民意代表啦，同时也是当然也会接触一些比较国民党的浅蓝深蓝的支持者，他们怎么看在这一次选战各个不同总统候选人对选战的态度，郭台铭、朱立伦、侯友宜在这一场战后他们在蓝营的评价是上升还是下降？ 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讲，进厨房就不要怕热、嗯、我先评论一下侯友宜啦，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应该不管输赢他都要去，现在的氛围齁，国民党齁在选举的这个在这一次补选的结果出来之前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大家齁会像一颗气球。这个气球呢虽然呢胜选了两次，但是大家还是为了这个气球，为了未来的第三次一直大家出一份力，一直打气一直打气一直打气。但侯友宜可能认为说，哎，今天我没有 再打下去就破了。 哎，不是，我没有去的话，哎，其实也没有差、哦哦、其实这个会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哦、就是说对国民党的士气，这不能单单因为侯友宜现在的角色位置，还有未来想要竞逐大位的这个位置呢，已经不能用他自己是新北市市长的角度看自己，他要用整个中观全局的部分看自己，所以。一爱该动作一起国民党齁、哦、这个气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打气机的一个角色。所以他这一次没有去，就像这一颗气球呢没有注入他的侯友宜打气之后呢会一直倒 小轰。 而且在小轰的过程大概一直在那赌抗。就国民党整个我们现在整个士气就整个小轰。但是我们再看一下民进党齁，民进党是同样的一样，你看齁、哦、他不管是他一直帮忙一直打气一直打气一直打气，虽然这一次赢了，但是呢就有一股胜选的氛围，这个是正常啦齁。但是我们看中间选民这个过程里面齁，在中间选民的过程里面，他也觉得说诶你民进党真的齁不要卖功讨厌民进党，诶、啊、你国民党齁我对你国民党也没希望。因为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要凸显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齁，我觉得朱主席当然很努力的去为了这一次的这个补选齁尽了很多力了，当然也动用了很多我们甚至说很多的这个资源齁去全力辅选齁。 功不可没啦齁，啊当然书都爱检讨嘛，但是检讨你爱看到问题，要看到问题齁，这个问题是什么？刚刚我觉得齁，有很多的什么议题上面有什么豪宅的议题啦，有很多的什么。 这不要紧，这第一趴讲过。我主要讲，嘿，那几个伊的气势嚣张啦。啊，对，我拢讲加几啊，你看迄个加几啊是国民党，好友伊看迄个加几啊是朱立伦，伊毋都拄好破。 唔是啦，这唔是，这唔是像这个加几啊是大家的。 哦，大家的。啊，侯友宜的吗？ 侯友宜啊，没有。所以我刚刚评论侯友宜的意思就是说，他要这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里面，他不能光只给朱立伦背，也不能要想要不给郭台铭背，是大家要一起背。这个是他要展现政治智慧的时候啦。到怎么背？那你怎么赢？他也还乐啊！哎呦，你看我今嘛朱立伦来，本来他就要 赢。郭台铭回国民党的阻碍是什么？ 阻碍的是一就大家都是阻碍啊。我们你像不是他当初郭台铭齁，他是企业的一把手，但是他对政治这个事情齁，我觉得 陌生了。 哎，对啦，陌生。你刚刚三友讲这一句话我很认同。但是他这个部分呢，你看连我们基层的齁，他当初退党这个动作齁，就大家引起大家的反弹。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去整合所有我们党内的公职啦齁。那给他一个办法，他是不是会进来？不一定。那整个我是觉得我们整个气球，整个国民党的士气是要靠朱立伦，是要靠所有侯友宜，是要靠郭台铭，是要靠所有人一起，到底没不能分彼此你我 了。他自己要倒贴去帮林明真助选，结果没人要找他，这个是怎么回事？ 所以啊，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啊，你觉得是谁在挡？ 不是，这个属性齁，这个是不是这样事实？但是如果我是郭台铭，我也自己啦。那他也会觉得，他也会觉得说，欸，你这你是国民党，我现在也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哦，他两个也在结亏啦， 不是结亏，就是大家齁，现在国民党的基层党员就很讨厌看到这个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也在这个电视节目前面呼吁啊，就是说不管我们的侯友宜市长，你今天你老要想要算，你就不能再好好做事 情， 你好好做事情只是你本来就要做的，你要把国民党整个大气球打气之外，还要团结，大家要一起向心，一起为了国民党加油啦。 是不是委员补充？ 我感觉国民党就是一个每一个人、每一个老大、每一个大佬都有私心，每一个人都算给上好的、上有利益的那个方式去走嘛。对侯友宜来讲，他当然很为难啊。为什么为难？林明真这个人选本来不应该是他欸，本来应该是尤浩呢，那尤浩出来算，伊去改胡算，他 这个算怀里毛机会啊！ 我一共对伊来讲，伊就去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豪宅问题，他没有世代交替的问题，他没有对于宪政执政不利的问题，他没有到最后人家问他豪宅，他全部都说我去告，我不要回应这个问题。欸，他如果去辅选到最后，欸，这些事情选书是侯友宜要扛，欸，啊，这个人选谁提及谁征召的？是朱立伦征召的呢，我为什么要帮你扛这一件事情？对不？而且不是只有侯友宜，你看我们前两个礼拜来上节目的时候，有多少的国民党年轻的议员讲到林明真，谁想要帮他房产的部分去帮他辩护？没人啊。为什么？因为伊个房产唔知到尾来收个安那啊，过偌济资料会出来，到底迄土地是人建商低价卖给他的，到底有没有卖盖的房子，到底花了多少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金流的东西。欸，我现在如果扛了，我之后要背着林明真说我挺林明真，欸，我挺林明真的豪宅，谁敢扛啊？所以不是只有侯友宜，如果连国民党的年轻世代。刚崇文自己讲啊，我落去南投两届啊，是安那伊无去？欸，我甲伊爬偌卡呢，我两个同一期的议员呢，是安怎我有去伊无去？因为同款嘛，我去徛台徛这个蔡培慧，我很骄傲，因为伊对南投有贡献有理想。啊，你去徛林明真呢？徛伫一个豪宅边啊，徛一个咧粪扫无处理的边啊，徛一个伫咧哦开五亿，唔知伫咧创啥的边啊，当然咧功能就无同啊。欸，未来你要选哪几个人呢？人讲你挺林明真了，本身是跟林明真同款。我感觉这都是侯友宜的心态嘛。但对国民党来讲，除了侯友宜之外，包含这个刚刚讲的郭台铭，郭台铭欸，南投的竞赛呢，三礼拜之前就讲我要落去南投替林明真，结果欸。一等，大家都想说，我，哦，南投的女婿郭台铭如果回去帮林明真，我，哦，对蔡培慧压力会很大。哎，欸，一等就没有等到， 到底是他不想到，还是他不能到，还是有人去背葛他，让他不能到？我觉得这就是种种的问题嘛。所以我认为，对民进党来讲，民进党现在是团结的民进党啦齁。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现在就是反正当他们胜选的时候他们就骄傲了齁。在骄傲的时候大安区的立委就没收了。然后呢这个南投的立委他就要选择一个他自己认为一定的立委出来算。啊，所以完全没有去顾到人民的心情，每一个人都是私心在计算嘛。所以这个明年的选举会如何？民进党要继续加油，但这个国民党我们当然继续看。 选前民进党并不是没有这个就是负面消息，有一些争议的议题，包含缺蛋、权动法等等，还没有澄清清楚的时候，啊，事实上蔡总统在选前的半夜发文，我认为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哈。但是我要请教仁俊哥哈，这个很好玩，这个人叫王宏威哈，也是我们这个三大补选战役的第二场的主角之一啊哈。这个叫王宏威，他昨天上节目的时候，人家问说，哎，啊你这个对于选后的看法怎样？他说哈，其实这一次输并不意外，他说林明真在舒适圈呐哈。另外他说，国民党部署的实在太慢，那因此他得到一个结论，2024大选若是侯友宜出战，党内一定要提前讨论新北市长的接班人。已经在想接班人了，嗯，好，这第一个我们问一下啊，当然网友他们就讲什么，这个叫绕跑挺绕跑，他们在找一个跑得比我快比我大的，这样子我看起来就不是最会跑的，嗯，好，这第一点。第二，郭台铭的事情我还是觉得很好奇，你理论上他不，我如果要加入政党，要你们给我一个位置怎么样，你自己去嘛，你坐台下也好嘛，嗯，可是你可以想象他就是一个亏，就是你不让我上台我去干嘛，嗯，那换国民党那边就想说，啊你就还没有是我的党的，你上来讲话要干嘛，结果两个就僵在那边，最后就发一篇文章，这个也是很奇怪。你要不要看这两个？ 我先讲这个王宏威讲的那个新北接班人啊，我认为他其实真正的前提在第一个，就是要拱侯友宜出来，哦，所以他真正重点是放在那里啦。那其实哦，前一阵子有一些这个国民党什么新科议员啊，新科议员，他连任一届啦啊，之后就跳出来，就是王宏威之后，很多都跳出来。他们原先有一些人，其实真的就是要顶侯友宜啊，啊，心态，我认为跟你刚刚讲的那个是非常非常相近的。为什么？啊，反正大家拢安尼嘛，你卖公跟没我啊，因为大家是同一阵线嘛，卖公我是绕跑联盟，我们是都是希望能够再更上一层楼，为人民服务啦。 哦，上楼联盟啦，不是绕跑联盟， 安尼想啦哈。那所以你说他们要去挺侯友宜，我觉得也很正常。但现在问题来了哦，因为这件事情就跟郭台铭其实有关系。你刚刚特别提到说，为什么郭台铭现在变得好像很尴尬？赶紧公杯起，我觉得你看哦，郭台铭他很看重林明真，你知道吗？ 对， 郭台铭想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所以他在等什么？等国民党给我一个机会。嗯，郭台铭愿意去帮林明真辅选。要等人家有一个邀请嘛？他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知道？不是我给你拔掉掉，是你需要我。所以我表达我 OK 啊，我可以啊。但是你国民党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来找我。我可以去帮你辅选，可以帮你站台，但是你有需要我，你要来找我，我给贼狼，给他一共，嗯，啊，给 要拿轿子来扛。 我觉得他想要改变那个主从关系，不是我给你拔掉，叫你拜托和我去，和我去，是因为你有需要哇。 天哪，我被算，我嘛被拔掉。 不是，那 对不对？ 那我被算，我被拔掉呀。 这个就很特别哦。我老实讲，郭台铭是不是国民党的党员？这件事对林明真重要吗？不重要嘛。 他是社会。 哪里我那是今天我头壳来去讲去讲掉，讲我要搁选举。郭台铭来搞我讲，可能就有人帮你站台。我半暝我嘛去引导个拜个拜托，因为这个老实讲，因为你选票就是要寻求极大化。 对，没错。 在这个阶段里面，怎么会去考虑说郭台铭你不是我国民党的党员啊？来这边的时候，刚才 又不是选议员。 对，这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地方。他都已经发文了嘛，他都愿意挺你。哎，郭台铭下岗呢？虽然他有在强调，就是说那个。 仁俊哥，我插一句话，刚才我已经讲朱立伦说这盘是我的。欸对吧？为什么其他人来加分？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一直都知道朱立伦要揽郭侯相加，可是问题是你侯来，你也觉得他一直给你奔啊，郭来你嘛刚刚也在给你奔啊，结果不告别，大家都在给你奔，郭侯没有相咬的机会，怎么咬都咬到自己。 所以刚刚讲说国民党像一个气球，刚才讲的给规律啊，啊，大家应该把那个风灌进去，让那个气球膨胀。 我实在觉得这个比喻不是很好， 不是， 因为那不是罐罐的破的，罐罐的杯啊。 啊，重点就是啊，你知道，你今麦在奔这个给规律去啊，今麦。 打给国民党里面的人啊，他们其实看这个气球是啥，你知道？好，你郭台铭是一个鸡鬼，你碰风的啦，你不是笨的啦，你碰的啦，你无这重要啦。对郭台铭的想法，他会变成这样嘞？我都已经多次的表达，我想要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结果你一个秘书长赶快出来讲一个，他没有那么一定要选。啊，朱立伦怪个怕子请功，嘿，不是我叫他去，嘿，你自己去舞的，他完全不承认。你说在林明真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其实就郭台铭来讲，我不知道他跟林明真是不是很有交情啊。但是最少你看他那个发文，他其实 focus 的重点只有说哦什么疫苗或是怎样，我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太多深刻的。可是他最少表达了一个善意，是他愿意帮国民党打这个战役。啊，你国民党怎么对待他？没有一个人回应郭台铭嘞， 完全。 主头告不博杰良公，郭台铭啊，咱起码敢多谢一个，敢拜托一个，讲请伊来。我相信，如果今天国民党阵营愿意去请郭台铭。他不会讲说，其实我鸿海还有很多的事情，我没有公开行程。我认为他不会这样讲，我请侯友宜啊那种嘛。所以他其实就国民党希望怎样，你知道？哎呀，你讲你会赢啊，你讲你碰风的啦，你给归你碰风的啦，我都不会给你请。他就嘛都是安尼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讲，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他不是在等那个气球谁把那个风灌去，是互相已经提尖这个洞，你知道？已经在搓了。哦、我怎么跟你动哦？和你讲，你搞最厉害吗？不，你怎么弄输？所以我觉得这一场的这个补选，其实对国民党来讲是三个这个所谓的有可能的参选人或想要参选的人，现在彼此都被彼此打到同一条线上。那条线叫什么？你知道？我们都在起跑线呐、啊。你卖搞个公下面，你下面多几个赢啊，下面哎，你看记不记得在选前之后，还有这个民调讲说谁比谁谁赢一点，谁怎样，所以谁有机会？你起码有本事，你给我提出来公看嘛。我刚刚讲啊， 嗯，帅哥，我补充一下， 加工， 我的看法是哈，你要候选的，你要候选中的候选人，你要自己主动一点，包含侯友宜，我不是跟他讲郭台铭啊，你啊，我嘛不是，包含侯友宜， 所以今晚跟他朱立伦是主动的， 他因为是当主席啦，他是当主席，所以 不动， 那不是他是当主席，所以有主导权，你侯友宜要算哦，国民党的基站哦，拢会欢乐啦，为啥你要较主动一些啊？嗯嗯嗯，要主动一点。你郭台铭要主动一点，而我如果是郭台铭，我会自己去的。侯友宜我也会自己去的。林明真这一场，不管是他为他有什么样的、 嗯，没有呢。侯友宜不是自要不要自己去的问题，是 自己不 去， 自己不去，别人不要恰啦。 怪艺术的是都要自己去，不管是哪个候选人，现在就是这样，大家再急就急这样。你来自己主动，你像我要选举的人，对不对？我给你拜托啊！我看到对德哥，你要多巴达，我去给鬼，我嘛个拜托，对不对？三个你要多巴达，我给他办机票嘛，机票对不对？哦， 你我拜托你 办票嘞。所以哦，我的意思是讲，唔关系，什么选票上重要，民调上重要，你自己要选，你就爱主动嘛。侯友宜嘛，赶快。 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身份证有吗？ 警方一直。 欢迎回来 ，Thank you 新台湾。2024年的总统村较无一档，就要来投票啦。伫南投立委补选了后，除了南拿六的气势消点以外呢，更加重要是未来议题的走向。2022年，这个拿赢大赢了，伊讲抗中保台无效啊啦。这个时阵呢，2023年哦，这道的立委补选了，我另外来讲啊，你们那个吼、哦。呼应战争牌无效啊！瑞德哥怎么看未来议题的走向？ 咱这场这个算讲啊，南投立委补选已经结束了哈、哦。那民进党那么连三败的熬对吧哈、哦？那么止血啊，而且呢，说要灰熊碎，所以呢，整个那个民心士气，我雄性鬼也都变过来哈、哦嗯。本来啊，大家非常一口气一口恶气，对不对哈、哦？一口很生气啊，然后又伤心又难过又一口气。我相信咱哦，大家都得到了相关的疏解啊哈、哦。那么紧接而来，很重要的是如何把这股气呢，一鼓作气撑到明年的一月啊、应该是13号了哈、哦。那么区域立委政党票。总统大选能够打赢，这才是民进党跟他支持者最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呢，那么民生，我觉得内政的问题，民生一定要非常注意。你知道吗？在今天里，那么当年给能几来金个给个起两三块，对吧？哈，那当然鸡蛋涨价有无？哈，不是咱台湾起给你拜托的。你敢看这个刚才新闻？像我个人最爱是北海道的白色恋人 no 数的，你知道为什么？啊，没有鸡蛋啊，没鸡蛋啊。今天你讲那个台北市中山区廖连杰的蚵仔煎公内底无鸡蛋啦。哎呀。一个魔导啊，给人想鬼啊，个背部嘛，对吧？那不能怪他，不是不能只怪台湾啊，转世改了 安尼，拜托诶，恁美国一粒卵哦，一粒卵俩吼，一粒卵啊，生鸡蛋哦，26块新台币啊，你知无？然后呢，你莫讲日本即摆欠钱，欠到比咱较严重啊，卖讲日本啦，迄、那个国台办迄、那个这个朱凤莲朱大婶有无吼？中国嘛咧欠卵啊啦，也开始了，因为禽流感不是只有在这个台湾跟日本跟美国尔嘛，中国也开始禽流感了嘛，所以这个民生问题很重要。所以呢，你咧讲一台经济两块哦，对吧？鸡卵对吧？吼，讲这议题时阵啊，我甲各位报告，希望中国国民党不要再阻拦了。不要再用其他的东西阻拦了。今嘛，行政院马上要把迄一人全民发6000块，马上送入去了。蔡英国麻烦恁这立法委员全部拢马上要过，立刻给他过。过了以后，大家要领6000块。我跟你讲，卖讲鸡卵啦，什么卵什么碗糕点无，好做你去买，你知道？一人6000块，你买哪买？好、哦，假个病气啊！我讲啊，我所以呢，所以大家在制造幸福的时候，民进党要开始在民生的部分要注意哦，不要让这种问题又发酵。全民6000块，然后呢，让大家感觉到幸福啊！你一家伙啊，哎，五个人你就多少？30000块啊，对不哈？所以让那大家的人的感受到那种啊，要敬护你。我跟你讲真的啦，国民党不要在那边指挥啊，朱立伦只会抹黑民进党，只会说民主奥波动啊，那买政府中央政府多收一点税，还懂得一人6000块回馈大家，对不？啊，你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嘞，你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人家一毛不拔。你知道吗？这刚赢得后一毛不拔，新北市也说我们钱不拔啊，我们一毛不拔。但是问题是我们花1亿，然后去买那些 iPad 送那个国小小朋友啊，不是一样吗？可是你对老人家啊，你讲65岁以上收五人专拨假牙啊，补助你都别跟全部拢退出来啊，对吧哈？然后现在连一块钱，无你嘛加1000，好不好？你国民党讲要1万，无你嘛，你国民党执政出4000嘛，讲中央出6000，你出4000嘛，民国一毛不拔。所以呢，像这样的议题。从这次的教训告诉我们，民进党就是要热战，就是勇敢正面的迎战。那咱自己本身的支持者就会跳出来啊！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激发更多的年轻人跟更多的中间选民来力挺民进党。 选总统，国防、外交、军事两岸一定是重中之重啦。但是国民党因为在这一个理念跟论述上的立场不足，所以可能会转打民生经济议题。那么宇潮老师，南投当时是不是派油耗好一点？因为这样他就可以问大家的那个，你最近油耗有增加啊？油钱有没有变多？这样 油耗的问题，刚才大家讨论非常非常多啦，就短线啊跟啊战术跟战略之间的差别。油耗可能会输，但是呢，世代的议题啊就不会发酵，豪宅的议题就不会发酵。 未来国民党就是会往民生经济。 但是我认为有几件事要提醒大家啦，现在国际的议题、两岸的议题啊，老共啊会趁着两会哦，又开始发动统战攻势，两会就要开了嘛。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呢，所谓的青年上战场的啊，他票投民进党啊，或者抗中保台这一张票啊，基本上已经啊，谁已经生锈了，这个说法会校正回归。 校正， 因为呢，为什么国民党从去年呢一整年以来所诉求的下架民进党啊，或者是啊趋近于情绪勒索、造谣这种打法，边际效用已经递减。不知道国民党没有发现这个效应啊，我是认为啦，他们没有发现就算的啦。第三个是民生议题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国民党在两岸之争没办法得分，但是呢有智慧大位者开始会打出国牌哦，朱立伦要去美国，柯文哲也想去美国，侯友宜可能要去哪里不知道啊。就民生议题的部分呢，就算是缺水，因为现在中南部又遇到30年来最大的水荒，缺水的问题国民党又开始会打，就像